特，假意的痛哭嚎啕，你那狠心的兄长，他一死把怒我抛，撇的奴家一个人儿，挨我睡，挨我睡不着觉。二弟你来得正好，嫂子我正屋有着落，看你那手足的情长，把怒多瞧，可怜嫂嫂，爱我无，爱我无依无靠。武二郎心中好恼，某一定把你多瞧，某生来好打不平，何况是我一奶同胞，谁有那亏心事被某要查明，我定把仇报。此时节王婆在茶楼，听隔壁哭的声儿高，西门庆托付我把潘氏关照，我何不过去瞧瞧，老王婆推门而入，挨他吓了一跳。王婆抽身他就要脱逃，武松说王妈妈你来儿复转，所谓哪招，老王婆胆战心惊，勉强地陪笑。未曾开言面带笑，尊圣二爷可安老，您到河南去公干，你哥哥想你想病了，先前得的本是相思病，日久天长转了杂劳，也是你的哥哥大叔道，临死之时发了一阵烧。武松说我哥哥的尸身在何处，我要前去瞧一瞧，瞧不了来瞧不了，有一个缘故对你笑，咱们这儿竟把那瘟灾闹，家家传染把人找，你哥哥死后怕传染，因此在化尸场内把他烧。武松气得把钢牙咬，说何人收尸来帮着，王婆子说收尸多亏何老九，武二郎扫地躬身一猫腰，尊生王妈妈你先请，日后置酒再酬劳。武二出门去把那喝酒找，来在了喝酒的家中把门敲，何老九见着武松吓了一跳，让在屋中把话笑。武松上前忙问好，问好之后亮出刀，喝酒说你若问好只顾问好，为何问好又拉倒，你的来意我知道，听我从头对你笑。那一天西门官人把我找， 请我到酒楼之上说个苗，只因你大哥死得报，派我收拾去帮着，给我十两忠心定，他倒说日后之酒再酬劳，有心应了西门庆，二爷回来定不饶，如不应县官和他很要好，他有钱有势，起码我得坐监牢，也是我含里含糊把他应下，一到你家吧大郎瞧，则见他脸皮发青，青有紫，一定是中毒身亡，他服了阴曹。他们为了掩盖此事，让你永远不知道，他叫我到化尸场内把他烧，我知道二爷回来一定把我找，我才到化尸场内把骨头挑，这是十两忠心定，拿出骨头与武二瞧，武二郎接过骨头忙带好，说十两纹银谢酬劳，何九说这箱银子我不要，武二说你若不要我就动刀，何九慌忙把谢道，尊二爷还有一事对你晓，他们的勾当卖力的用哥全知道，那一天用哥偷偷地对我笑，武二郎辞别喝酒把用哥找，正恰巧碰见用哥在狮子桥，武松上前把他叫，叫声用哥你听着，我听说我大哥被害你知道，你同我到县衙一内走一遭，用哥答应忙说好，去到县衙我帮着，武二郎拉着用哥往县衙告，左告右告也是白饶，为什么县衙不准他的状，只因为西门庆上上下下都买通了，豪杰想我必须如此这般把仇报，假扮丧事就说置酒谢酬劳，到次日请来了用哥喝酒，王婆也请到，又请来和尚念经把咽口笑，武二郎要假扮丧事替兄报仇，请来了和尚给他兄长念经，下边这个曲牌叫和尚念经放咽口。乔木鱼儿打金鳌，师兄哎，又把我的师弟叫啊哎，你看我的嫂子就穿着一身孝呗，那个说你看潘金莲长得可是真正的表啊哎，那个说听说潘金莲私通那西门庆哎哎，那个说听说武大郎他死得蹊跷啊哎，他们不顾哎，不顾的念经，他们竟把那仙客拉啊哎，这个说师兄 市的别胡说八道，哎哎哎哎，你看武二怒气冲冲手摸刀，你我赶紧念叨一心呐、啊，少情。少卿，武大郎指令来临，法会为冤，两手拨开生死路，凡人叫出鬼门关。此夜今宵来着我这甘露法师，法到无边长秘密。此夜今宵来受法师，师兄要把那师弟叫吧，妈你妈你哄啊，妈你妈你哄啊，今天的佛事可要糟糕啊，妈你妈你哄啊，妈你妈你哄，你看五二他气色不好啊，妈你妈你哄啊，妈你妈你哄啊，跟咱们和尚啊要动刀啊，妈你妈你哄啊，妈你妈你哄啊，长老顾不得摘大帽，师兄拿着个青锤子愣往师弟的脑袋上凿，吓得和尚往台下跑，叽里咕噜地往外逃，不言和尚回古庙，在表五二他亮出道，表得是豪杰五二亮出道，叫潘氏你把那内里的情又把对某诗话来笑，潘氏闻听他是微微的笑，你何必三番两次你絮叨叨，莫非有什么不明的事，有什么破绽就被你瞧。武松闻听他连说好，赶上前揪住用个举起刀，你把那内里的情由说一遍，若有虚言我不把你饶。用个大哭他满跪倒，口尊二叔你请听着，那一天大婶就把那龙帘挑，西门庆他站在楼下他往上瞧，到后来每日茶馆一处吃茶，大叔闻之前去秘方，不知因何西门官人将他踹倒。我大叔回到家来就命赴阴曹，武松闻听他气往上冒，叫潘氏你怀有何言你对谋笑。潘氏说捉贼要赃捉奸要双，我谅你不敢把那西门庆去找，一句话怒恼了大虎的豪杰，兄妹直立虎目圆睁，大叫土兵前门后户与我上好，走脱一人我不把你们饶，出门去把那西门庆去找，一路上犹如酒醉恰似疯狂，步履如飞，听说是在狮子楼上的快乐逍遥，来至此呐喊一声大楼上，西门庆一见他的魂魄消。西门庆挥过手来举起椅子照定武松劈面打去，武松一见急忙躲闪赶上 前去就还他一刀。西门庆见势不好，越窗而逃，往楼下跳。武二郎赶至楼下，飞起了一脚，将他踢倒在地，骂一声：“酒色之徒，你恶贯满盈！”说着话，手起刀落就把头削，手踢人头往回下里跑。到家中单绑，使力把门敲。土兵忙把这门开放，武二郎走进院中，放下人头，喝的潘氏面如土色，体似筛糠，好似泥塑与木雕。武二郎大骂潘氏不知羞臊，没豪杰越说越恼气，往上冒，赶上前去揪住发髻，摁在刘平割下人头，两个手机就祭奠通报，抓住王婆往县衙去告。阳谷县念其他大虎有功，问了个发配孟州，中途路上断锁败家呀，他往梁山而逃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阚泽良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武松杀嫂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第一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作品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知你间断存在我心

Yeah. 满脸清晨起，叹满洗刷江水一靠，到晚来何人在床旁懒儿眠，指望你沉沉迷世界，儿哭娘血泪连连叫九天，我的娇儿你再吃几口断肠乳，咱母子离别就在顷刻间，才带要递与许仙，不由抱住二母之中有涌泉，这个小状元天生聪明多奇怪，抓着不住哭声喧，只哭得天昏地暗愁云惨，只哭得鬼哭神嚎，佛爷全都垂帘，才把状元接过去，霎时间发宝当头压如泰山，大火焚身高万丈，咕噜噜沉雷震天关，伯娘子支持不住才把原形现，是一条粗虫大蟒床上盘，唰啦啦一声十八粒，禅师合掌念真言，呼噜噜黑风平地起，喝漫漫乌云不见天，只喝得许仙得得得得赞，孙师傅打酒弟子行我鱼丸，弟子我看破红尘我就迷。Yeah.